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八六。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之。 读书俱乐部邀请到一位既学过医又研究过精神心理学的专家汪斌汪博士，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汪博士您好。 大家好。 既学过医又研究过心理，要找你看病其实是特别合适的一个事儿，是吧？ 你看我今天打招呼只说三个字大家好是什么，你表扬我都不好意思了，你知道不好意思接这个话了。哎，但是我会觉得每次来上读书节目自己都是一个特别开心的心情，因为你知道读书这件事儿它的过程是挺孤独的，我们很少能读一本书的时候叫一群人一起读，但也往往是读完一部分之后彼此的分享。 哦， 其实做节目就给我一个机会，就把吃进去的东西吐出来，然后吐出来保证都是精华。 刚才呢，我觉得汪斌说的一点特别好啊，读书其实是一件挺孤独的事情，我们只有在读过书以后，可能有一些沙龙啊，有一些分享会，但是那都是基于你读过以后带大家一起分享个人不同的感受。 哎，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说呢，其实是两本研究人的书，都是研究你为什么干这个事儿，你为什么干这个事儿，为什么干这个事儿。但是啊，这两本书啊特别有趣儿，一本书的名字叫《隐性动机》，这是两位经济学家写的，研究人为什么啊会干这样的事儿，为什么会干这样的事儿。而另外一本书啊，名字叫做《福尔摩斯思考术》，它是一位心理学家写的，研究人到底为什么干什么。哎，汪兵，你说要是说研究人为什么要干什么，或者干什么是因为什么原因，挺绕的啊，是心理学家写的这个书靠谱呢，还是经济学家写的这个书靠谱呢？ 你问完这个问题，我就想到我们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对吧？人能为财死，这个研究财的朋友啊，研究一下人根本的动机，可能是别有一番自己的视角和途径。 嗯， 我是觉得今天的这个世界，如果不谈经济，几乎你就错过这个世界发生的基本上重要的大部分事件。 嗯， 所以经济是现代人遵循的市场规则，也是生活规则， 哎， 生活方面都有。那所以实际上在经济中体现出了人的欲望、人的内心，包括人的动机，可能是比在实验室、在比纯心理的那种测试的环境中是更接近于真实的社会和生活的。 哎，或者我们再回归到一个更加古老的一个话题啊，就是物质决定意识。什么是物质呢？物质和经济是紧密相联系的。那心理呢，实际上是我们的意识的一种，可能只能说是一种啊，心理并不是意识的全部吧，应该是这样去理解。那么这两本书呢，其实不论是从物质还来说，还是从意识来说，都是把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要做某些事儿，为什么对这个事儿有这样的看法，做了两个不同层面的分析。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聊聊这样的两本书，隐性动机和福尔摩斯思考术。好了，我们要从第一本书来说起，但是在说这第一本书的时候，问所有的听众朋友一个问题，也问汪兵一个问题吧。哎，汪兵，如果吃饭的话，那么如果这顿饭是你结账的话，那么你会点多点菜还是点少点菜呢？ 我自己结账的话肯定是不会看请谁啊，但如果自己掏腰包的话肯定不会点太多，也不会点太贵的菜。 你知道在这本书当中啊，这个隐性动机当中啊，是怎么分析大家去点菜和不同的人去分担这个费用的吗？ 嗯，我记得其实知道这本书还没读之前，我先是由一篇文章接触到这本书的，你们就讲到了说 AA 制大家会怎么点餐。 嗯， 当时我不知道这一章的内容是节自于《隐性动机》这本书，当时看完就觉得特别受启发。对啊，这个下次 AA 制的时候自己应该也想一想啊，让别人分担一点自己吃饭的成本。 但是其实我觉得啊，他这样的一个 他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应该仅仅限于他们的那样的一群人，因为在这本书当中是这样介绍的，说呀，如果是 AA 制去吃饭，那么有一些人他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先说 AA 制去吃饭，其实是分账式吃饭，但是结账啊是有两种方式的。一种方式呢，比如说五个人去吃饭，总共花了25块钱，那每个人掏5块钱，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点贵的还是点便宜的？另外一种方式呢，是五个人去吃饭，总共花了25块钱，但是其中啊有人只花了1块钱点了一份食物，而有的人可能花了9块钱或者10块钱点了一份食物。那么最后结账的时候呢，是按照不同的人他点的这个餐的这个费用来按照每一个详细的账单去结账。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会怎么去点餐呢？这书中有特别详细的描写，就有的人一想每个人都5块钱，那就点贵的。 对啊，反正大家一起分担，对不对？ 而一想到啊，每个人去独自啊去结算他各自的个人的这个账单的时候，那么可能很多人点的那个账单那个餐啊就比较便宜一点了。 嗯，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心理效应，是不是？ 一定要说一下，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您的选择和这本书里面就不太一样。我觉得我个人的选择就跟这个书里面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并不是说这本书就是标准，而是说很多人都会去这样去做。 嗯，但这个里边可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毕竟是西餐嘛，西餐可能很多人是我点个沙拉，可能我点个牛排等等，他是自己吃，对不对？ 嗯。 但是在中餐里边，这个效应相对来说就有一点点的调整，因为中餐是桌餐，大家是一起吃的。就比如说我点一个菜，它并不是我自己吃，可能是大家都要拿筷子往里去煎这个肉。 哎，你想过没有啊？有的时候如果是点西餐的话，有可能是你点这个头盘，或者你点这个沙拉，你点主食，你点这主菜什么的，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呢？也是混、 这个、 混餐的。 下次餐厅还让咱进吗？ 其实也有，因为有的那个餐厅的它的一份的那个主菜对特别大，或者两个人一起分享，我觉得也是有的啊。我看到过，其实外国人当然他们有很多时候非常有一些特别要求的这个秩序啊，但是其实也有挺宽松的时候啊。 对，就大家 share 一下是吧？ 对 啊，分享一下。 对啊，对。 但如果要是传统的这种中餐，就比如说大家不管谁点的，最终都放到一起吃，这样一个想要逃单的效应就会少一点。对不对？那如果要是说我点这就我自己吃，而且结账的时候还要除以5或者除以4大评分，那可能我就更想，哎，有人分担我的成本，我点好点的呗。 那我再问，接着问一个问题啊，如果是有人分担你的成本的话，你通常会点一什么菜呢？点一龙虾是吗？ 我比较喜欢吃海鲜，海鲜里面我最喜欢的，在我年轻的时候肠胃比较健壮的时候，我喜欢吃生蚝。 在现在您已经很苍老了，不是那么健壮的时候，您通常会点什么呢？ 现在可能点生鱼片的几率会大一点，所以如果要是我这样啊，我点完了只我自己吃，估计很快就没朋友了。嗯、 我们刚才呢是从这样的一个小的细节跟听众朋友们一起了解了这样的一本书《隐性动机》，说的是两位经济学专家写的是大家在干什么事儿之前怎么想的，最后会有怎样的结果。但是其实这些事情啊，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大家各自的这种体会和感受，并不是说很多朋友在想说中信出版社的书，是两个经济学家写的书，那这书得多深，得多难呢？我们得学点什么才能看得懂啊？我个人认为这本书挺简单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隐藏的经济学。我不知道汪冰有没有看得懂啊？ 我看懂了，不然不敢来，你知道吗？必须得懂。在前言里边，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儿，他讲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今天我们都是讲从大数据研究人的动机，研究人的行为嘛，哈。但是这个书的一个很可贵的地方，它是做实地实验，它不是简单依赖数据。依赖数据会出现一件事儿，这里边举了一个例子，我印象特别深。现在见谁都跟谁臭便宜，你知道吗？就问他们哈，就是说夏天的时候，现在我们这个季节，大数据的研究告诉我们，随着冰激凌的销量的上涨，在游泳的时候溺亡的人数也在增加。 你这个太过时了，我知道答案，所以你别问我了。你赶快把答案噔公布给听众朋友吧。 所以有人就说，这冰凌难道吃冰凌吃多了，销售量大了，居然这个人游泳时更容易出现危险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大家很多智慧的朋友也听出来了， 冰激凌销量上涨的时候是天气变热，天气变热的时候游泳人多嘛，当然同样的几率的话乘以基数变大了，那肯定实际上这个发生意外朋友的数目也就增加了。 哎，其实说到大数据啊，搜集当然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基于好多的这种计算机，然后有一个云计算的结果，但是其实最难的呀是搜集完了这个数据，你有一个怎样的逻辑的分析，然后能够把正确的那个逻辑呈现给大家，而并不是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冰激凌和这个游泳淹死有着什么样的必然关系，其实那关系在这个两者之外，是因为天气太热了，游泳的人多了。 所以就前一阵有一个资讯，就是说现在这个收入最高的行业里边，就包括现在互联网行业嘛，互联网行业中现在收入最高是什么人呢？不是简单的做这个 IT 技术的人，而是做数据挖掘的人。 怎么不是做 IT 技术？你找不着哪个首席啊，技术官，他们那工资不是翻着？ 那首席技术官很高啊，但是就平均的行业，那首席技术官人少嘛。但就行业分工来讲，就互联网行业分工来讲，现在排名最靠前的是做数据挖掘和分析的人。 哦， 实际上是平均工资薪酬是更高的。 就是他能找出来，是因为夏天到了，所以吃冰激凌的人多了。 就是你刚才讲的，为什么还出现这样的数据，这个原因在哪儿？其实我觉得人的行为很多的时候，数据啊只是最后的一个表象，深层动机揪起来可能和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把这个话题我们再延伸一下，其实我们来分析一下人类行为的一个动机，无非就是最根本的，首先你得能活下去，有一个生存的需要啊，生存的需要之后呢，哎，我得能那个稍微再得有点面子，我心里再平衡平衡，哎，基本上也就这三条。 你总结太好了，我觉得你总结完了好多书都不用出了，你知道吗？啊，但是这本书还有必要看一看。比如说这里边就涉及到了面子问题，他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说现在我们都要强调垃圾分类回收，比如说易拉罐要回收，他就说如果有两种情境啊，你的邻居因为在两种情境下去把这个易拉罐和瓶子送到废品回收站，你会怎么看的，会有什么不同？第一种情况就是啊，你在的这个城市呢，就是只是号召大家收这易拉罐，也不给钱，不给任何补助，不像现在在北京有的那个易拉罐回收机，扔进来给充值是吧？ 哎、 没有任何奖励。 对， 在一个寒冷的清晨，你看着你的邻居提着一大袋的易拉罐走向回收中心啊，冬天的清晨，大家想想啊，提着一大堆这个可回收的易拉罐走向废品回收中心。第二种情况是，这个城市呢现在开始出奖励制度了，收一个易拉罐给你5分钱。然后在同样一个冬天的寒风凛冽的清晨，你看你的邻居拎着一大袋子易拉罐走向回收中心， 嗯， 就是作为旁观者，你会对对方的行为有什么不一样的解读？ 我当然会有不一样的解读啊！如果是第一个人，我真的是很敬佩他，我觉得他是有一个有特别高尚情操的人。但是如果是第二个人，我当然也很敬佩他，但是他的高尚情操如果和第一个人比起来，在我的心目当中就会降低那么一点点，或者降低那么2点点、3点点。 嗯，所以这就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你给这个人5分钱每个罐儿让他去送到中心，他反而不愿意去了，因为就像流沙一样，每个人就会想，那大冬天的我提袋子，人家就觉得我是为了这5美分，为了这5分钱才去的回收站， 嗯， 对不对？ 对。 那下一步在我邻居眼里，我是不是该去掏垃圾了？所以反而大家没有那么积极性，这是一个真事儿啊！据说就是在以色列用现金来鼓励大家回收，反而发现原来成为更好的自己，哎，我在邻居眼中我是个环保主义者，远比让大家解释成我为了这5分钱更有动力。 哎，所以说到这本书啊，其实不仅仅是和普通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对我们进行指导。即便是有一些经商的朋友、做生意的朋友，那么在您写一个商业规划的时候，在您想把一件事儿运作成功的时候，您其实应该把这样的一些心理学啊，作为一些您参考的背景资料，否则的话，这个事儿干起来有可能是又花了钱又费了劲，最后没有好结果。 嗯，就是这本书讲到的，说你怎么让人去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儿，你就得给他们一些他们真正看重的东西，否则你可能给到比如5美分、5分钱，结果对方并不看重这个，反而有这个逆反心理，就想我为什么要为这点钱去做这个事儿呢？ 如果把价钱提高的话，我觉得大家就会愿意去做了，比如说变成50美元，或者是500美元，或者是5000美元，或者是50000美元。但是一定要在那瓶子上面有号码，就跟乐透奖似的，就是你扔的哪个瓶子那个编号，如果是中了那个奖的话，那么你可能又会有50000美元，大家也会很踊跃。 嗯，刘山老师，你真的可以考虑开辟第二职业，也去研究一下行为经济学，我觉得你说的特别靠谱啊。他紧接着第二个实验就是说，让学生去上门募捐，就是让大家捐助一些慈善的项目，就给这个学生分成三组，第一组就是说啊，我没有任何奖励，只是你们在做为慈善尽一份力。第二组呢，给他们1%的返点回扣；第三组呢，给10%的返点回扣。 最终就会发现三组人募捐到最多钱的是哪一组呢？是没给钱的那一组，就说你们就是在做慈善。第二排第二的是那个给10%返点的。 哦，那 你就发现你刚才说那件事儿， 嗯， 给你要给就多给，要不就不给，不管你给多给少都没有最终的那一个情感上觉得我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焕发人的动机更强大。 永远都有一句话啊，说这个，就或者很多人都说的一句话，说这个金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也有很多东西买不到。那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比如面子这个问题啊，我们如果用金钱来衡量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衡量的数字能呈现给大家呢？研究心理学又研究医学的汪冰博士跟大家来说一说。 其实现在有个特别现实的数字，据说这个苹果水果公司的 iPhone 7要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它在中国市场没有上市之前值多少钱，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面子值多少钱。开玩笑啊，对他们就觉得说，你看拿那些钱在街上嘚瑟，显得你很土豪，但是套手机套来不说话，你就知道我是谁。 其实大家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又赚了面子，又不用花那么多钱。我看到现在很多的仿真的那个手机的模型做得太像了，而且非常非常精致，而且一个模型贵的也不过才几百块钱，而且大批量的随时都可以去买，不用大半夜的，然后又排队又冒，现在倒不用冒着风雪了，但也得冒着雨去排队。你先买一模型，然后一掏出来你就是别接电话就行。 那个刘山老师，您是不是第二职业就开了个淘宝店？那店就叫面店，面子的面。 我第二职业是跟中信一起开了一书店，我们准备把这隐形动机卖给更多的人。 这个时代真的是读书才有面。 哎，其实不仅仅是读书啊，我觉得读书更重要的是能够丰富我们的内心。读书并不重要，能丰富内心是更重要的，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去读书，比如说像汪冰老师那么喜欢去读书。那继续来说一说吧，看这本《隐形动机》，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实际上在人的生活当中哈，有些事情你之所以没有去做，实际上你对自己的了解是不够的。比如说其中讲到了健身卡这件事情，就说很多人买健身卡的时候就在想，我花了这么多钱哈，我一定会去健身的。但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健身行业好像有个隐形的规律，就是健身房赚钱赚的就是那些认为这样但实际没有去 买卡的人的钱， 所以他就知道你过一段时间你就不会去了，所以这个钱就被白白赚掉了。这书中就分析说，为什么我们人类会做这样看上去愚蠢的事情呢？但是所有人都会认为说，比如如果我按次付费去健身房的话，我肯定很难坚持，因为第二次去时我在想，这钱是买电影票还是健身房呢？可能会买电影票。但是我们就会赌自己的未来，说如果把这些钱一次都做了决定去健身房，我以后会不会就坚持去了呢？但是这书中就说明了啊，人真的可以适应一切。当你割肉花了5000块办个健身卡，你已经适应这个肉被割了之后，其实你每次不去的那个成本你也感觉不到了，所以实际上你就跟自己赌博，你输了。 哎，那你办健身卡的时候每次是怎么想的呢？你办过健身卡吗？ 慈善事业办健身卡。我办完都捐了，我现在还有游泳卡，已经好久没有去了。 哎呀，这一点我跟你真的是一模一样。我记得我的悲惨的健身卡有一张卡一年是只用了一次，然后有一张健身卡用的次数比较多，但是也不超过10次。然后最惨的一张健身卡就是我办完以后一次都没有用，最后我就不办健身卡了。 哎，不过这个书里讲到了一个他们的实验，让别人怎么坚持健身，就是你健身完了我给你钱。 你给我多少钱呢？ 哎，你就发现这两个模式啊，一个是我不去健身我会丢掉钱，但是因为我一次那5000块钱办卡钱我已经丢了，我后来就感觉不到了。但如果每次给人奖励的话，他还是会被这奖励激动的。研究者就会最后发现啊，最终当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人养成了健身的习惯，你不给钱他也去，因为他不健身难受。 真是挺奇怪的。有的时候吧，给你钱你倒不去干；有的时候呢，给你钱你倒去干这件事儿；有的时候呢，不给你钱吧，你还挺高兴的；有的时候给了你钱吧，你还挺不高兴的。人真是挺奇怪的动物啊。 好难琢磨呀。 但是有没有一个划分啊？就是说什么事儿给了你钱就高兴去做，什么事儿你不给钱也高兴去做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学的角度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范围或者说一个尺度呢？汪博士， 这里边的实验人员我觉得做了一个很有突破性的事情，就是他们都是实地测验嘛，比如说募捐呢，刚才那个包括送易拉罐啊这些，他们都是用一些真实的现实生活的 样貌来做，看看人心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其中书中从头到尾都贯穿了慈善这件事情，他就发现做慈善本身几乎是不怎么受价格刺激的影响了。价格刺激的影响并不是钱本身带来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比如说书中讲到的例子，这个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他们都为很多慈善事业捐了很多的钱。可能有人就在想说，这些人都捐了那么多钱，还差我那点钱吗？对吧？他在书中这个效应就应该叫搭便车效应，就是说已经有人做了这么多，我还做什么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当这些人捐完之后，我们会更踊跃的捐钱，这里边就有很多心理动因了。虽然我们捐的钱可能比起人家这些土豪微不足道啊。第一个动因就是，你看这些人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我只要交一美元、两美元、五美元，我就可以成为这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我很有成就感。而且，哎，做这件事情还让我有什么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公民，觉得自己可以让别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而且这件事情有这么多人捐款，证明一件什么？证明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哦，哎，现在我终于有一个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有了答案了。你看啊，其实女性朋友去买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对价钱特别敏感，而且特别斤斤计较。比如说你打五折和打七折，在我眼里面看，如果有打五折，那打七折简直就不是打折了，那么就一定会去看看打五折的东西里面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那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咱不说是什么牌子的鞋子了啊，这个我先说在商场里面有两类的鞋子。那么一类的鞋子啊，它可能会打五折或者七折，哎，我就会拼命的去比较，到底是买打五折的还是打七折的，我就想买哪个更合算。其实每双鞋可能差不了个百八十块钱。但有另外一类鞋子吧，它的折扣很低，可是它会下面标一行说，如果你买了这样的一双鞋子，那么在你的这个鞋子的价钱里面就有50%给特别贫困的非洲孩子，然后作为他们买鞋子的钱。那个鞋子即便不打折或者打很低的折扣，很高的折扣，比如9折或者95折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觉得那个款式很好，我倒去买那个鞋子。有的时候我就想，那个5折和7折我在那纠结半天，而这个95折我倒不纠结，到那儿就去买。其实我这样的一个做法正是刚才你的那个原因。对吧？ 对，这里边有一个实验，就和你刚才说的这个商家的销售策略好像了哈。回头你可以偷偷把那牌子告诉我，看这俩是不是一家的哈。就在迪士尼的乐园里边，这个他们就坐过山车的时候会给你拍照片，你要买自己的照片，你要花钱的，而他就都拍了吧，这要冲印出来，你需要交钱。 对， 他以前的定价策略就是我定个一口价，比如说10块钱，这张照片你就买走。后来他们就想尝试一下，看看怎么样定价会吸引更多的人买。然后他们就引入了另外一种定价机制，第二种定价机制就是你随口价，你说多少钱，只要你有给点钱，我就把照片给你。 那这个像我这样的比较计较这个经济的人，我就可能给他1块钱或者给他更低，他肯定亏本了，在我这他保证亏本。 是吗？反正你好意思是吧？ 反正我也不是天天去迪士尼乐园 去一次啊。然后不说就说自己是亚洲邻国的人但是他们就发现啊，确实当消费者自定价的时候，买照片人变多了，确实啊，给1块2块我拿走，那这不是问题，对不对？不是很大的消费。但是对迪士尼来讲，它亏本了哈，就是每个人的单价太低了，那是不会成本。他们就引入第三种机制，第三种机制就结合了刚才这个刘莎讲的这个里边的定价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定价，但是我告诉你，你定的价钱里边有50% 对 捐慈善的， 对， 结果发现第三种是最赚钱的消费。 好了，感谢汪冰的详细介绍，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会。 从来不会放弃，照耀着我们行进。寒冬不经过这里，那只是迷雾的山林。走完苍老的石桥，感到潮湿的味道。翻过了青山，你说你看头顶倒立的人们，海风拂过